泽科尔先知书第26章。11年11月1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因为提洛讥笑耶路撒冷说，哈哈，众民的门户已破坏，已转让于我，我要富强，他反要荒芜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提洛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引领众民向滚来的海潮来攻击你。他们要破坏提洛的城墙，荡平角楼，而我要扫除其中的尘土，使它成为光滑的磐石，作为海中晒网的地方。这是我上主亲自说的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他必成为义民的掠物，那在陆地上的属城必毁于刀剑。如此，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使王中之王巴比伦王拿布高从北方率领战马、战车、骑兵和庞大的联军来攻打提洛。他要用刀剑屠杀你路上的属城，竖起攻你的云梯，筑起攻你的高台，设立攻你的高榫，支起破城机撞击你的城墙，用铁器击毁你的角楼。你要为他大批战马所掀起的尘土所掩盖，你的城墙要为他的骑兵、车轮和战车的隆隆声所震动。当他进入你的城门时，好像进入一座已征服的城。他战车的铁蹄要踏遍你的街道，他将用刀剑屠杀你的人民，且把你的神柱推倒在地。他们要抢掠你的财物，劫夺你的货品，破坏你的城垣，拆毁你豪华的宫室，并把你的石头、木材和瓦砾抛到海中。我要使你的歌声停止，再也听不到你的琴声。我要使你成为光滑的磐石，成为晒网的干地，你将永不得重建，因为是我上主说的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吾主上主论提洛这样说，当屠刀在你中间屠杀之时，受伤者呻吟之际，你倾倒之声，众岛听了岂不震动？所有海上的王子都要由宝座上下来，除去朝服，脱下锦衣，皆为恐怖所笼罩，坐在地上不停地颤栗，为你而惊骇。他们且作哀歌凭吊你，说你这居于水上海上称霸的名城。你看你的居民曾威胁过路上的居民，怎么灭亡了呢？现今群岛在你倾覆之日大为震动，海中岛屿为了你的结局甚为恐惧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当我使你成为一座荒芜像无人居住的城池时，当我使深渊上升，使大水淹没你时，我要把你推下，与先前下到阴府的古人在一起。我要使你住在极深之处，即住在久已荒芜之地，与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，以致你再不得返回，在生活的大地上复兴。我要使你成为恐怖的对象，永不复存在，即便人找你，也永远再找不到。吾主上主的断语。